谢谢你的慷慨，是我自己活该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，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、哦哦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小小新娘，愿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夜晚

愁，今生不能有我。任风带我停停走走，孤独依旧。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，却不愿痴心得到你的温柔。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西，宽恕这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和谁在为我守？ 无声有息，终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妈叫我心冰冻。当天真心温馨的相爱，痴心一缕，你哪会知我今天仍等候？此际我心里洒满你温柔，暗暗看你那两眼多么的冰冷，谁人能猜透？哦哦，今天跟你分手，他就不再拥有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月下的花儿都如梦，只要

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156-1616。 房天下特价房，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.com。 您好，奥吉通奥迪无忧车是什么意思啊？ 即日起至3月底，您在奥吉通奥迪购买任意车型，都可享受整车长达5年的质保。奥吉通奥迪，6718787，6718787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，首次明确大病保险向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、低收入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倾斜，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，提高报销比例，扩大合规医药费用报销范围，对困难群众实施精准支付。经典969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，一月份15个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中，11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，北京、杭州、成都价格环比持平，广州环比上涨0.6%。国家旅游局近日发布的2016中国游客文明形象年度报告指出，境外受访者普遍认可中国出境游游客文明素质较5年前相比有所提升。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全国19个副省级以上大城市公办中小学学生就近入学比例均超过90%，其中北京、天津等14个市的公办小学和沈阳、济南等7个市的公办初中基本实现全部就近上学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看小说就能看到爱的颜色，这算是什么生活？我们留在自己的沙漠，开始缓步收拾，等待时间流过。如果你像天气，总对我不冷也不热，我不能选择沉默。爱情只是个泡沫，脆弱的一触即破，你要好好把握。错过，我们都有过错，在幸福的角落，还要再奢求什么？直到一天，遗憾开出它的花朵，谁都会明白，从前才是最快乐。错过，上天都有过错，创造悲欢离合，要我们承担结果。每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景色，在寂寞的时候，什么比爱更赤裸裸？ 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威。一直通过电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知道，从昨天开始我们的信号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。其实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，比如说你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蜻蜓 FM， 在北京本地台里都能够找到我们。感谢你一如既往的收听，亚威也一如既往在这里陪伴你。周末到了，从昨天开始白天的阳光总是明媚的，慢慢的觉得2017年的春天真的来了。周末是否准备好出门拥抱美好春光呢？亚威陪你听歌，来自于杨宗纬，幸福的风。 以为我永远知道

来不迟，唱着歌，弹着伴奏，不用出沙漠。我们才刚刚直播，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，全都中两块的快乐，我还记得。边走边说边唱着那首年代，边唱边微笑，看我你的在哪里，在光北的夕阳，你路过江花，感觉会融化。我在开启牵挂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念出你的唱法，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。让爱慢慢慢酝酿，心动的频率抽象，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。 再回去留我无恋，夏天天上掉着雨点，我不再是从往前，不会因你哭得红了眼。那好，秋天花儿谢了一片，我不再会因你而改变，也不再会犹豫说再见。冬天很快又是一年，世界不是这个屋檐，没有你的日子更加甜。我感谢你离开了我，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真爱。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？你以为你离开了我不会快乐，像电视里的女主角一样难过。我告诉你今天我过得很快活。 你走的那天我哭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这种感觉。一年以后的今天我笑了，感谢你当初离开了我，没有了你的日子我过得更快活。 每一天我都可以实现，所谓的事你曾说我做不到，我终于明白什么事都不依靠。我感谢你离开了我，你可知道没有你我不会这么快的学到什么是坚强，什么是真爱。人为何要先懂得爱自己才去爱别人？你以为你离开了我不会快乐，像电视里的女主角一样难过。我告诉你今天我过得很

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，曾经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，还计较着什么。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，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，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，是否还值得。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，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，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，些心结让我看上去体面，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，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。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。 从1945年由美国的盲人发明家发明定速巡航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了，从最开始只装配在顶级的豪华车上，到现在几万元的小车都有装备，这个舒适配置得到了司机们的广泛好评。但是定速巡航在提供舒适的驾驶体验时，如果人们操作不当，还是会有一些危险发生的。很多定速巡航功能的逻辑是刹车后取消巡航和加速后恢复设定速度，而在长距离下坡路段，车子会根据惯性越跑越快，而巡航并不会主动限速或减速，这样会造成车速过快，如果恰好遇到比较急的弯道，那么将会很危险。在雨雪天气，路面湿滑，积水暗冰较多，很多路段需要提前减速，而定速巡航后车子可不会自动做这些，如果不幸发生了打滑，巡航只会为了保持速度而保持加速状态，这样等司机再介入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。969车舞飞扬温馨提示，使用恢复按钮要谨慎，比如说在设定的巡航速度是120，前方有缓行车辆，司机减速后伺机超车，完成动作后想恢复巡航状态的话，只要按一下恢复按钮就可以重新开始巡航了。但是如果减速后速度较低，比如降到60，那么再次恢复巡航时，行车电脑会默认驾驶者想尽快恢复巡航速度，车辆就会急加速至120，就好像司机踩了一脚地板油，没有心理准备会很吓人，所以最好加速至巡航速度左右之后再恢复巡航。经典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。巡航功能在长途驾驶中确实非常好，能够解放出司机的右脚，但是大家也不能因此放松警惕，右脚虽然长时间放在油门上不现实，但是一定不要离开油门以及刹车太远了。 Yeah.

些。 自己托付给某个人，终究会失去自我，多半这个时候对方也会觉得理所当然，就好像我们本是真爱的一样东西，时常拿在手里也会觉得腻，于是不知道某一天就随手扔了。而虽然那样东西是无辜的，但也无能为力，因为我掌握着主宰你的权利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做自己的主人总比做别人的陪衬好。 高高远远越好，剪断了线它就撕掉，生命短短高兴就好，喜欢就好，没大不了，越变越小，越来越小，快要死掉也很骄傲。你不想说就别再说，我不想听不想再听，就把一切誓言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，我不在意不会在意，放它而去随它而去，气球靠近云里，靠近风里，结束生命，气球靠近爱里，靠近心里，慢慢死去。 何必让自己 漠却对于是与非，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